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收看今天的雅琴看世界。今天4月1号星期六啊，可以说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今天凌晨呢抵达了瓜地马拉，而且见了总统，而且签署了台瓜之间的协议。那另外对于这个马英九前总统来讲，他的重头戏当然就是祭祖扫墓。不过这样一个冲撞之下，出现了蛮多的问题，包括马前总统的失言，还有最新的民调出来对他并不利。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出现了很多中国的认知作战啊，假新闻啊，谣言都出来了。不过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双重承认在台湾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在选战的部分呢啊，包括了就是呢这个侯友宜啊还有郭董都有这样子一个致命性的发展啊。我们为什么讲致命性的发展，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请到的是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陈老师。 雅琴好，大家好。 还有就是淡大的中国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洪老师。 大家好。 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仁俊哥。 雅琴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在今天来看，这真的是一个双鹰之间的冲战。那双鹰之间的冲战有非常多的层次，我们第一个层次来看到本身就是美中台的关系，第二个层次就在于选战的部分，第三个层次就在于个人的马英九要的是不是一个历史定位。你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呢，他是在纽约领奖而且演说，演说的重点值得讨论。马英九呢称赞中国的抗议倒是被骂翻了。那我先看到在这里啊，先来看到呢蔡英文总统的在这个领奖演说的部分，他主要呢是在哈德逊研究所所颁发的这个全球领导力奖。那当然联合领导力他领了之后呢，就开始演说，演说他有五大亮点，但最重要的是他第一个就是说最佳的避战方法就是让自己更要有实力，而且他说台湾是一个最克制的这一方。另一方面他说台湾需要其他民主国家支持协助我们参与国际组织。所以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啊，今天我们看这整个的发展，大家想知道小英要传递的 message 是什么。小英要传递的 message 今天你看到就是在瓜地马拉最新的状况，虽然说洪都拉斯断交，但瓜地马拉有趣，瓜地马拉去，但我整个来看，我认为他这次纽约的重中之重。我想问耀南老师哦，他这次纽约的重中之重，他所喊的这些话，包括了就是说两岸之间的情形，我们是台湾负责任的，包括国际要让我们加入国际组织，你怎么来解读他的 message？ 基本上哈、哦，这次刚好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一点就是叫双鹰出访。嗯，那这两个都不是候选人。但是都关键的明年的大选。 是。 所以蔡英文一到美国去说我们要选总统哦。基本上他传递的、当然这次这个可以把它定调是什么，蔡英文主张的叫做民主和平。 共荣。 对，然后那个马前总统到中国去的呈现一种什么投降式的和平。所以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都不是未来的2024的候选人，但这两个都打出两条路线，要让人民选择，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和平的方式，那两个的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说蔡英文总统在纽约的演讲，其实他强调的是我们的民主的体制跟国际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那双鹰的出访，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双鹰出访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国际媒体大概都报道蔡英文，而没有马英九的消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就是双鹰都会稍微都会 balance 嘛，两个重要的发展。 但是如果你要再说国内的话，主要是要客群都在台湾的话。 对。 但如果用马英九跟狒狒之死，狒马之比，他又身量又比马英九的身量又比狒狒的身量更低。 你刚讲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把这个视野拉到国际上。以国际上来讲，他们对于马英九到中国去，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 care， 因为他是前总统。但对于小英的话，他会认为说，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觉得说，未来民进党的定于一尊是赖清德。然后小英又去了美国，又冲撞到中国，所以他们在意的是这个。 是。 那所以我特别要讲一点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就看到，本来是美国国务院不是说要开一个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于台湾总统过境的这么一个说明会，后来呢就说是延迟了，那有些媒体就炒作说是这个取消了，可是你知道事实上他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进行，而且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我们要讲的就是康达，你知道康达他说什么呢？他延了两天嘛，在31号礼拜五讲，他说他对台湾总统过境美国进行简报是过去29次的 过境当中，所有台湾总统过境从来没有简报，他简报了。他说没有明文禁止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而且呢，他这一次的这个动作，他也讲说中国不需要过度反应。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几天之前3月29号的时候，朱凤莲就说我们坚决反对，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哦，你就是以美谋独，而且我绝对会有坚决的回击。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中国的角色，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动作吗？ 中国大概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当然不希望把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嗯， 甚至国际的势力来干涉嘛， 嗯哼， 这最重要嘛。 对。 那第二个，他当然也要应付的是他国内的民族主义的高涨， 嗯嗯 哦，因为大概这个声量上，所以说他怎么对付他的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所以马英九去了， 嗯哼， 哦，马英九去了中国，他希望能够平衡这样的，让他的民族主义的声音能够稍微降低一点点。嗯哦，那可惜啦，因为3月27号中国有两马回国，就是马英九跟马云都同一天， 哦， 但是马云的声量远远高过马英九，没有人讨论马英九，大家讨论马云回来的。 所以你观察中国是很精准，你觉得这个现象代表什么？但是后来一开始我们认为马英九他是被 downgrade， 那但是后来好像他们宋涛又跟他见面又什么的，你觉得马英九在这整个事情当中，他如果要去卡小英的话，你现在的评论你会觉得卡得成吗？ 基本上是很难卡得成，但是你可以看到从美国一直到中国一直到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总统，其实四方都很克制， 哦， 克制的结果的关系让马英九穿着都小鞋他也认了， 哦， 就说他的基本上他也不大愿意，他怕影响到国民党的选举结果， 嗯，哼哼， 所以他自己其实很委屈， 哦， 就是说基本上你看你什么规格上谈不上什么规格。 可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他有关于失言这个部分，他已经影响到，但是我回到小英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教授，就是说在这一次大家都会期待说他跟蓬佩奥会有一个对谈，就是在哈德逊的这个研究所，因为他们的总部本来在 DC 嘛，但是这一次因为小英过境纽约就特别在纽约办，可是后来呢这个蓬佩奥没有去，那我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有另外的会面，蓬佩奥没有去，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佛纳有去，他是非常力挺台湾的，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种不同的味道，好，马英九是祭祖啊，是干嘛要统一，小英这里除了坚韧的任性的一个台湾之外，他做了非常多年轻人之间非常有趣的互动啊，吃凉圆啊，见台湾的年轻人啊，兄弟像的球衣啊，你怎么看这个？你为什么认为说这个蓬佩奥他没有去，大家你觉得为什么呢？啊，这次 其实蓬佩奥我知道他可能是这个，哦，这个是共和党民，这个是2025年的总统候选人，对，那现在因为你也知道这是民主党拜登执政， 有可能 那可能就是怕去会失焦嘛，因为毕竟还是，这个蔡总统还是希望能够，因为既然这次是民主伙伴共同之旅， 对， 那自然呢而然的这个伙伴谁现在当家，当然是这个拜登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次呢，哦，他这个既然而且他在4月5号会去，可能会跟那个麦卡锡见面了，4月5号在洛杉矶， 他已经是共和党了， 对 对, 对， 如果你这里再来一个共和党， 对对对对，可能在比重上，所以他也是保持一个平衡， 嗯， 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平衡点， 嗯， 然后第二个呢，我是被特别讲到说，其实这蔡总统这次去呢，其实一个高下立见，刚刚一如这个，哦，这个老师所讲的，其实就一个，哦，蔡总统这次去美国呢，是做台美之间一个为什么会连在一起，是因为民主， 嗯哼， 我们是民主联盟， 嗯， 那这次马英九去了这个中国呢，那代表是怎么样？其实他完全是他个人，因为什么？这次我觉得他都是我现在没有矮化的问题，因为中国其实现在不把放在眼里的原因是怎么样？你知道？因为毕竟他既是以前的这个，哦，就是前任的元首，他也不是国民党的主席，他跟连任不一样，所以这次去我觉得没有矮化的问题，是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的问题。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个案，只是把它特别处理而已，特别处理。所以可能稍后可能我们再讲一下他这次去的一些相关一些失言也好，或是等等一些有关不刚好的地方。那我是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哦，我看这个中国时报他说这个有 77% 的是赞成他去的，但是我就有了解的我的周边包括老师学生没人赞成。 事实上郑国会在这个礼拜五的最新民调也是出来就有点打脸的味道，因为大家认为小英去超过 60% 赞成，但对于马英九所谓促成的这个统一，大家都认为说那第一个我不想统一，第二个我觉得两岸之间的问题就在中国。那我想问任俊呢，我们刚刚讲到马英九这个部分，马英九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谈到他失言之前，我也很想看到的就是宋涛的这个部分，宋涛这个部分呢，他跟他见面，其实我自己看这个事情我有两个看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 是 第一个， 他好像是这个很礼遇哦，但事实上呢，有一点各说各话的味道。因为宋涛就讲说，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不能分割的，家里的事好商量，多商量，我要听取你的意见。他的定位就跟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很像。然后呢，马英九就一直在讲他的九二共识，但是他讲九二共识的时候，他并没有讲一中各表，尤其更有意思的，他就讲说，我看到国台办啊，已经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已经做了一个说明，然后宋涛就这样子看了他一眼。为什么要看了他一眼？因为国台办讲的内容完全是用海协会的论调， 是 不是海基会的论调，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一国两不可能有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你怎么看这个部分？马英九是想办法要去定调，但是并没有成功，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马英九要定调，他就从他嘴巴说出来就好了， 对，他直接讲就好了。 为什么要套到 别人的话？而且他真的就直接讲说，我看国台办已经对这个事情有了一个原汁原味还原当年的九二共识。 我就在这更讲白一点，是我们看到那个会面的场合，除了双方闲聊之外，事实上在比较具有政治意涵的议题上面，马英九是非常拘谨的拿稿子在念。 是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那感觉上像是宋涛在听你在朗读，或者是听你在讲述一个你不能讲错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其实在这个甚至连在马习会的时候，马英九都没有拘谨到拿这个那个稿子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所以我认为，当然第一个外界会怀疑讲说，那个稿子是不是双方有共同同意过，你马英九不可以跳脱里面的言辞。那我必须讲啊，其实马英九他本身的历史定位，我认为啦齁，他的最高点事实上就是在马习会那时候。 对。 因为前无古人嘛。嗯。那后面会不会再有，我觉得我不敢讲说没有。可是马英九在国内整个政治地位，包含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开始崩坏，也是在马习会的时候。嗯。因为你没有讲出一中各表。那你今天在这事情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宋涛一直在跟你讲说，哇，好商量，或者在九二共，他也讲了九二共识。 对。 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中国大陆的九二共识只有一个，只有后面四个字叫做一个中国。啊哈。对于国民党来讲，其实在过去他对两岸最大的利基来自于是我讲我的，老共不会管我讲什么啦，所以我就可以要一定要讲一个叫做各自表述嘛。 是。 马英九为什么在这个马习会之后崩坏，就是因为各自表述这四个字没有出现。 而这次他也不想让他出现 的样子。他也没有讲。所以你刚刚讲说他是不是要就说，哎，我没发现到你做了这样一个已经做了一个定调。那如果今天最大的定调其实就是马英九只要讲说，你要讲九二共识我没有意见。你要讲一个中国，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不能讲。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应该要期待他能够讲出一个叫做各自表述。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当然我们凸显到看到马英九对很多事情的不了解，或者是太过随意讲的话，当然对他没有影响了，因为他没有要选总统，他顶多想要选党主席嘛，哈。我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看到了对方，你就矮半截，你就跪下去。因为连陈建仁都批评你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次他看到的就是他武汉嘛，就看防疫的内容，他就说中国在新冠疫情初期控制得很好，没有外泄，没有什么的。他说这不只是对中国大陆，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你可以讲说你做得很努力，你做得很好，我都没有意见。你不能讲到说对整体人类的贡献，我不知道他的人类贡献在哪里。所以陈建仁说，我无法理解他这样子屈从附和中国，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到底是在哪里。廖南，你觉得这个事情他是完全的失言，还是他故意的讲的？ 基本上我是觉得中国传统以来，这些所谓的不管是最高领导人要来去访问中国， 是 第一站都不会到北京，他先到外围，先观察你的表现啊， 才让你来北京， 下次才会让你进到北京来啊。基本上我是觉得他现在观察期，所以他需要他讲一些话来观察他的表现啊，他才会讲出这样的一个很荒唐，就是说我不管新冠病毒在武汉发起的嘛，引起的嘛。那不管说是不是是人为是什么因素，不管它，但至少是因为武汉开始的，所以造成全世界这么多人死亡。 对，600万人 啊，对啊， 至少。 你怎么可能说是对人类的贡献呢？就是大家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讲这种话。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对他来讲，他想要 do 他自己一个 favor？ 可是其实对国民党来讲，这个选情影响非常大， 非常大。 因为你看哈，在这里，你看王必胜怎么讲说，马英九说这些话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的啦，那这样子我尊重他，这很酸。然后最主要是马英九还跟对方说，我派包机到武汉撤侨，哎，不好意思哦，我们政府给你造成困扰。我觉得这是完全，因为我不觉得有不好意思，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代表政府说不好意思？ 对啊，就是说你基本上，我是觉得他这一段的发言是完全荒腔走板， 哦，基本上你本身不管你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讲的影响也好，或是你认为当时我们的包机在撤侨，基本上哪有什么什么问题，这是他们在刁难我们。他居然还跟我们代表道歉，这大家没办法理解嘛。哦，那当然跟你个人，你一直在讲说你是个人，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把这笔账记在国民党的身上。 哦，文强老师怎么看？ 没有，我是看哦，其实这个东西呢，你看习近平哦，其实大家是公认他这个疫情是在武汉爆发的。此外呢，他就有一说这个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是不人道的，而且动态清零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然后呢，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去年11月份啊，他二十大结束了之后，他才来开就哎，白纸革命， 全部躺平。 因为白纸革命了、哦，他很害怕。因为白纸革命是学生说啊，他要自由，所以跟你放自由好，免得到时候经济不好。 对， 哎，到时候整个就乱了，就六四又起来了。所以他敢把你可能躺平不管。都没有配套，这怎么会是好呢？没有配套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就是刚刚这个雅琴所讲的，死了将近600万人以上哦，至少是以上，这会怎么是好呢？不是睁眼说瞎话。 我觉得他怎么讲都可以，但是不能讲对人类的贡献。 是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贡献是贡献人命还是什么，对不对？ 是啊。 那我们广告就回来要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马英九在后面的行程做了一些，可是也没有办法，他都说等一下他有闹出一个所谓的盖牌哈，礼拜五就说不告诉你干嘛干嘛，就还是有拍到，但是。我深刻的怀疑国民党中央有拜托他，不敢讲下封口令，但有拜托他不要再说话了。可是你不要再说话，刚刚任俊有讲到说，我如果认可你，我让你到北京。当年连战有去北京吧，对不对？ 有。 朱立伦有去北京吧？ 他们都是到先到南京再到北京。 对，那这次就是没有嘛，哈？为什么？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We can see over here. This is Mr. Ma in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Well, he is the first former Taiwanese president to visit China since the Civil War in 1949. Will Ma's visit to China influence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Or I should say, does China try to influence the 2024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hink it does, but in a bitter way. Think about China's military threats. Chinese fighters repeatedly crossing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So I think former President Ma's visiting China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KMT's candidate. I wonder what Mr. Ma will say in his speech in the Zhongshanlin, the mausoleum of Dr. Sun Yat-sen in Nanjing on March 28th.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我们知道呢，在今天马英九前总统啊，已经完成了祭祖的这么一个动作。可是你要看到的，他背后的是什么？因为这次背后有关于祭祖的部分，我们看到非常多中国方面的一些所谓的统战的这么一个味道。因为以连战来讲，他也有祭祖；以马英九来讲，也有祭祖。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祭祖的部分，我真的看到以后，我突然向他说：原来马英九他不是湖南人吗？结果变陕西人吗？然后陕西人又跟习近平一样陕西人吗？这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们先来看到的在这里啊，你可以看的在这当中，就是马英九的祖籍到底是什么啊？当时上报就有一个评论文章说，湖南官方花大钱呢、啊，为马英九的故乡翻修马路，然后呢，又官方媒体突然就说，哦，马英九的祖籍啊，其实是 originally。from 陕西扶风、然后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你知道，这不只是中国媒体这样讲，当时早在台湾的时候，就是马英九他在马家庄，当时都在马家庄祭拜嘛，然后他就说，哦，我跟你讲哦，马家庄啊，这个先祖啊，跟他家一样，都来自于陕西扶风，他自己讲的。然后呢，我们又想到了维基百科的祖籍，又说他们家是江西永兴。然后再来看到马赫林他的父亲哦，曾经去寻根，他又去河北邯郸寻根，所以他们是一路迁徙吗？陕西到江西到河北到湖南吗？任俊哥，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其实全部都没错， 全部都没错。 马英九早些年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时候，曾经到美国去参加那个祈祷早餐会啊哈，当时赵少康也有去。你知道马英九跟赵少康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邀请赵少康一起到马氏宗亲会去祭祖。那时候赵少康一头雾水，你知道？他说我又不姓马，我为什么要去祭祖？ 对， 那时候那个马英九回了一句：“可是我们以前姓赵。”其实马这个姓氏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哦。为什么他会讲到就是说哦，他那些什么从邯郸啊，一直到什么永兴到扶风，事实上他是有一个故事典故的存在。 马英九说他们为什么最早姓赵，因为战国时期在赵国的时候有一个大将叫赵奢、因为他的战功标注、那时候被分封的时候就分封到邯郸这个地方、那给了他一个官职叫做马服君、后来赵奢的儿子就把这个马、改为他们的这个姓氏，才搬到了江西的永兴，再搬到所谓的陕西扶风，大概有这些的这个渊源存在。所以你看马英九的籍贯，我们讲籍贯跟谁，就是籍贯是跟爸爸嘛、他的爸爸马赫林是在湖南出生的、所以没有问题、他在往前追溯的时候呢、就会追溯到所谓的江西永兴、因为他的先祖其实曾经从江西永兴那边过来、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马英九为什么会去跟赵少康讲说我以前姓赵的原因在这里。其实那时候他在这个马家庄的时候啊，其实马家庄那边他们原先也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说你这个姓马的这件事情其实会分很多派、很多支派嘛、有些是改姓啊、或干嘛的这样、那你怎么知道是这一个？可是因为马英九一直认为说他们其实最早就是从赵姓这个地方分封下来的、改过来、那时候其实马家庄有人就提到就说、他你们跟我们是不同的派别、但我认为您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湖南的这件事情，我们也都认为他祭祖应该是去湖南啊。 对啊，对， 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回到爸爸的那个故乡 去嘛。他这次也是去湖南啊。 对，但是为什么突然跑出来就讲说那个陕西扶风？那我们就会回来看啊，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您刚特别提到说会不会跟这个所谓的习近平啊这些会在一起？你知道，因为他们现在讲说，其实，在陕西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姚继华帝陵的那个行程、是在4月5号。那这个行程是不是刚好卡到？就是说，因为马英九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他是在大陆嘛。那你前面两天有一个隐藏版的行程， 他的行程没有去陕西吧？ 那之前的行程也没有去武汉那个什么纪念馆啊。 哦，但是在武汉毕竟还是在湖北啊。 对，所以现在问题回来了， 就是为了跨省过去陕西。 那我就现在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就正常行程安排来讲，老实讲不太会有这种突然跑出来的行程。那个除非就是你刻意双方不愿意公开。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可以期待下个礼拜看状况怎么样。不过我们现在要比较。就是马英九跟连战的时候，我赫然发现啊，连战也是陕西人啊，陕西西安。所以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大家中国有句话一表三千里， 是啊、 那大家就想说，如果今天你是陕西人，你就发了，因为你知道习近平用人，对不对？谁谁谁是陕西啊，谁谁什么李希 啊，一堆人跟陕西单得到边的人都可以上来， 要不然就是待过了福建啊， 对，你都可以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要看到的是什么？我要看到的是说，因为习近平他在这一次，他在自己有一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局的小组的会议当中，他就说现在开始就要来这个研究习近平的习思想，也就是习思想就要取代当时毛泽东当时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变成第三个思想。那你可以看到从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还是要扣住这个，就是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图，这个是连战访问中国2005年呢、那这个是陕西西安，他就回祭拜祖母的墓，对不对？然后他有去南京中山陵，马英九也有去。但是你看上海，他有见汪道涵；他到北京，他见了胡锦涛，而且还有五点协议什么有的没的。所以耀南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如果跟连战比，如果又讲到陕西，大家都要贴我，我至少我有个陕西单沾个边。 当时当然，如果跟那个连战比的时候，当然连战当时是党主席。 他有那个比较， 那共产党基本上是党对党啊。那现在那个马英九是在国民党内只是前主席，他连一个中央委员那个中常委都不是，所以基本上他的处理方式就不大一样那他也不是用官职来处理你因为马英九一直讲他前那个职务，当过那个职务，那个职务中华民国在南京他去祭拜的地方这个长江大桥已经把它标示了中华民国公元1912年到1949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史观里面，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有存在过， 对啊， 袜子 三个朝代， 对 啊，所以说他马英九到了南京之后，一直不敢提中华民国两个字，提到的都是历史。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图啊，这个图就是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是陷进去，很多人就陷进去讲说你有没有讲总统，你有没有讲什么，我觉得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他来讲他讲了什么都不能够改变大家认为，只是说有没有矮化这个事实嘛就是做中巴嘛。那你看呢，他这里讲说孙中山建立了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这样提到，后来被央视消音嘛。他有讲民国多少多少，马英九前总统帅什么什么，可是这些讲出来其实对中国来讲，你的意思是他是不存在的嘛？ 对啊，因为他只讲的是个历史，就是说他需要马英九去访问中国，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刚刚在讲的蔡英文访问美国是一个民主 活泼多元。访问中国只要是历史的渊源，他希望由透过马英九来把历史的渊源拉住。第二个，再透过马英九来破除这几年来两岸关系嘛。那也让他觉得说，在国民党内还是有一派人主张统一的。 你觉得他是被中国当成了棋子吗？但是为中国把他当棋子，为什么他的 level 不把他拉高一点呢？ 就是现在是因为选举前，所以双方我刚刚在讲的克制，就会变成有点在克制上不要太高调，然后又不能影响选举，然后马英九又想去。 那你觉得你的评论，你觉得马英九有被降级吗？ 当然了，这个整个一看就降级嘛，因为他不是用中华民国的卸任的元首的身份被接待。 哦，也包括了不是党主席被接待。 对。 那如果说以跟连战来比，您刚刚就讲到了，因为他就不是党主席的问题，所以才这样子。那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因为党那个共产党是希望跟台湾是用以党对党来处理，而不是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来谈。当然，他不是这样。 换句话讲，如果今天去的是朱立伦，格局就不一样喽。 当然，党主席 就会比较不一样， 规格比较高。 不，因为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啊，所以他的党的位阶当然会比较大。所以你看他是省市的，没有，当然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大过于省长。 所以我宋涛今天我们画面上有看到宋涛陪他坐高铁又如何？他就是国台办的主任而已嘛。 对，而且事实上国台办的位阶跟层级在已经在中国大陆内部里面其实并不高。 但他另外还有一个职务， 他另外一个职务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国对台办公室。中央 所以他就是都有很多理由，就对台对台对台就是这样子。我就把你 宋涛在谈的这事情是这样，他谈说家里的事情好商量，多商量。 对， 这个是在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现在叫党新时代党解决台湾的总体战略下面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里面今年叫做什么？政治协商元年。 对， 那就是马英九来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政治协商的开始起步了 的第一炮， 对， 就是你马英九 来，他就是找了所谓的台湾的各种势力的人来谈，这是好商量嘛，就是你们提出未来统一，你们想要怎么规划，所以这个是这个等于是政治协商延年的所谓的共产党的第一步。 哦，其实你讲到这个第一步，我们从这次的包括双英之间的活动之外，我们要看到台湾的外交最近有一些在水下面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斐济，好，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是巴拉圭？因为呢，洪都拉斯这个动作也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诡异。我们进广告回来看看英国媒体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国际之间都非常瞩目相关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洪都拉斯的断交？洪都拉斯断交就要看马英九，好像我们觉得马英九去中国已经访问蛮久了，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啦，礼拜六算是这个礼拜啦哈，这个礼拜一他去的。然后呢，前一天礼拜天的时候，洪都拉斯就说跟台湾断交，台湾也跟洪都拉斯断交。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国际媒体就炸锅了，尤其是英国的媒体，英国的周刊《旁观者》他的论述就是说，你美国不能够随便讲说尊重洪都拉斯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协助台湾维持邦交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巴拉圭就是下一个，巴拉圭就是下一个。而且他这里讲到了一些方法，就是说你有很多方法可以维持邦交，比如说呢，你可以推台邦交国来参加论坛，或者是美国总统跟台湾的邦交国领袖固定的会面，或者是提供奖学金给巴拉圭的学生进过美国的大学。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事情啊，文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我倒觉得巴拉圭是下一个，你要看他这次的四月选举啊，结果是如何。可是媒体当中啊，也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陶德说嘛，陶德说哈，我们是尊重这个洪都拉斯的决定，你去斡旋了半天，你尊重决定，也就是说你美国也没有办法介入，所以他就觉得你这下子你没有处理好，你影响到的就是巴拉圭。你巴拉圭看洪都拉斯没事，我巴拉圭也这么做，因为美国自己也是晕头转向嘛，他自己也是很多事情。可是你怎么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会觉得美国在这个中南美洲的影响力是式微了吗？ 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其实美国呢，现在其实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像破窗理论。 对啊， 如果说这个你这个洪都拉斯你没去处理，巴拉圭接着就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会连锁的。那因此我看呢，其实现在台湾也在讲一个双重。所谓双重承认的问题嘛， 对， 那其实最重要的只要帮助我们，美国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既然美国跟台湾的接的这所谓的接壤，是因为 来自于民主、嗯、来自于所谓的法治，来自于所谓科技，来自于所谓的安全。那美国应该说先来说表率，因为毕竟美国现在在整个一个世界还是属于一超多强那个超级的大国。你现在你如果说你现在不吭声，下这个我觉得不阿圭是很也很危险的，也很危险的。因此在这个整个看起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现在不管蔡英文这次去去美国呢，其实是关系的提升没有错，但实际上应该要从这个所谓非官方到官方这个方面移动哦。自然如果说美国呢，他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他是支持台湾的。那其他的国家看了之后就觉得说，美国的这老大都这么做了，我们这些这个手下人就会是怎么样，就是会接着去所谓的风行言这个所谓风行草言，就整个会去往这边去推动。对我们台湾外交才能够最真正做一个注意。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在瓜地马拉，因为我们在中美洲，就是洪都拉斯、瓜地马拉还有贝里斯嘛。那小英总统呢，他是在这个瓜地马拉跟他们的总统呢贾迈代，也可以说是非常一连串紧密的行程了，包括了接见了盛大的接见了，包括了签约，包括了互相的这么一个类似晚宴的这么一个状况。那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感觉起来整个氛围是中国方面一直在讲说我会有强硬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你到时候在洛杉矶见了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麦卡锡之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那美国方面也就刚刚讲康达，就是跟你讲说你不必要这样子，这就是一个过境啊，这就是一个什么情形。但是我想问耀南，你觉得下个礼拜的跟麦卡锡的会面会有所谓的稍微的低调吗？还是你觉得不怕，我就这样子做？ 我觉得已经在美国见面已经算是低调，因为本来是要访问台湾嘛， 是啊， 应该是这样讲嘛。所以我是觉得是中国过度于太过于恐慌或是太过紧张嘛。我是觉得这个本来就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甚至于过去美国已经开放让台湾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了。 对。 其实你要说蔡英文去访问美国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用过境？因为这个当然是。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里，说真的，这一次大家知道，虽然说是过境我个人都觉得这个很像类访问啊。 对啊。 你看他这个行程，他在纽约，他在纽约待三天，三天两夜。他接下来在洛杉矶也是三天两夜。那你看这个洛杉矶的重头戏，他是怎么样 ?4 月4号的时候到。然后4月5号呢就是见麦卡锡 ,4 月6号就媒体查叙 ,4 月6号当天呢可以说呢是下午回台湾嘛。他就待满了三天，尤其在过去我记得以前像是过境什么都不太可能公开说话，对不对？你记得李登辉那时候还气到还是谁 穿拖鞋 穿拖鞋穿睡衣我就不下飞机。这已经是蛮大的突破。 因为就美国来讲，美国是民主国家，他的国议要见血基本上也不是美国政府可以约束的啦。因为本来民意机构是最大的。 对。 所以说你基本上中国的时候的抗议施压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美国不是说以党领政或是政府可以约束每一个人，你尤其约束可能这些议员或是国会议长，他认为说你越施压我就愿意要如此表现。 那我现在来告诉大家，我发现他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另类战争。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要看到的，台湾现在打出一个所谓的双重承认牌。可是我说的另类战争是，我怎么突然看到爆发很多负面的新闻出来，混淆什么我们要去跟加纳建交被骗了钱后来否认，什么我们去瓜地马拉那个医院又扯到有所谓的弊案，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跟马英九有关系？马英九为马文才道歉，我真的觉得，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那事实上从这一次我们看到小英总统的出访之后，我们看到了外交上面面对的一些状况啊。但蔡总统其实他在这个纽约有讲，他讲得很特别，他就说我们不会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就影响我们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我们还是要走出去。那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策略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我觉得这个如果成真的话，它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双重承认。你可以看到新的外交路线吗？就是要走双重承认。 承认。那当然双重承认这里呢引发了一些疑虑跟讨论，蓝绿的看法不一样。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怎么来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因为洪都拉斯这个事件之后，洪都拉斯这个事件之后呢，3月21号外交部的常务次长于大雷他就接受了阿根廷的部省资讯报的专访。他讲什么？他说台湾不要求阿根廷跟中国断交，改跟台湾交往，台湾欢迎阿根廷跟中国跟台湾同时交往。这个事件之后大家说你是不是讲错了，很紧张，然后就去问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外交部长啊。外交部长呢吴钊燮就说他在3月26号他没有否认，他没有改口，他讲的有些模糊，但是他怎么讲，他说只要有国家希望跟台湾强化关系我们都不排除。诶，你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有多大你知道吗？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我说真的，如果当年蒋公在联合国，当时美国就一直跟你说你不用管中国啦，你就双重承认没有关系。后来呢1970年代的时候，当时蒋中正坚持汉贼不两立，就依照了2758号决议文1971年就退出了联合国。那我想问耀南齁，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怪蒋公啦齁，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纪都叫蒋公啦，现在叫蒋介石。因为当时也有个内部的消息说我们就算要共存也很难，有当时有后来这个马后炮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在那个时候台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就不接受汉贼不两立，我就是不要这样，你跟我好，你跟他好我就不要跟你好。所以你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台湾算不算正式的做了一个改变，双重承认？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过去在两蒋时代两岸都要争谁是中国代表权， 对， 互相争嘛。 嗯。 那后来台湾开始民主化之后，台湾说我不想玩了，中国给你说，中国说不行，你不能不玩，所以我们现在被逼的说一定要玩这个游戏 啊。 那我是不想争，但是他一直在推一个中国原则。 你是说我们不要争，北京是我们的， 不要争，我是代表中国、 啊，中国嘛， 我是台湾嘛， 对，我们的治权没有到那边嘛，對 我不要嘛，但是也不行，中国不先让你玩嘛，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说你不想玩你不行 啊。 现在说逼的就说，所以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在外交上就会变成让我们很容易常常碰壁。 啊， 但是我觉得台湾当然是不是走到双重承认，这当然有很大的门槛 啊。怎么说门槛那么大？ 因为你当然有中国的压力嘛。 如果我愿意的话，那就要看对方怕不怕中国跟他断交。 对啊，当然一定会这样子嘛。中国一定说，哎、你当时跟我建交的时候承认的叫一个中国原则嘛，一个先想是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台湾跟中国都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嘛。 欸，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我讲斐济跟捷克的例子好了。你看斐济这个例子，斐济很重要，斐济在这个地方，来导播可以看到这张图，斐济在这里，当然它对于澳洲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门户，它也是在这个你看第一岛链台湾，第二岛链关岛，斐济是第三岛链。然后你看斐济跟我们之间，我就觉得非常纳闷了，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1996年台湾斐济签署一个相互承认的联合公报，然后呢在中国的施压之下，2018年驻斐济的台北商务办事处就改成这样子，就不是中华民国了。好，然后呢等于隔了四五年之后，就在这个月的3月15号斐济就恢复了代表处的名称，它就叫做中华民国刮胡台湾驻斐济的商务代表团， Trade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说 Republic of China 都是出来了。所以那我就要问咯，斐济不怕中国会跟他断交吗？还是说这样子是有一点模糊地带？ 因为像斐济的关的位置刚好是属于他的主要中国那个美国跟澳洲 啊、 他的影响力是在于澳洲跟美国 啊、 我想他这个的压力会比中国给他施压会比较弱一点 啊、 那其他的国家当然有不同的状况。 他现在就是说我没有跟台湾建交啊，我只是把名字放成中华民国啊，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可以成功啊。 对啊，这是基本上就看中国后续的动作嘛。那我是觉得台湾目前可能现阶段主要应该以务实的外交为原则啦。因为我们的务实外交，其实台湾不管是你说护照外交实质，我们的外管也是很多。 对啊，你看上次你记不记得2020年那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办国庆活动吗？结果中国的人还冲进来不让我们办。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在斐济这里算是守住了呢？这是不是一个双重外交的第一炮？ 这只是在名称上啦、那但后面如果实质上的进展有需要观察、但是我觉得斐济它可能会受到澳洲跟美国影响比较大。如果真的是美国跟澳洲在挺我们这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会守得住了。 你觉得应该会守得住？那其实仁俊，我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里就引起了国民党的反弹嘛。尤其这个朱立伦就跳起来了哈，他的意思是说，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意思是不是要我们现在就剩下13个邦交国？你是要这13个邦交国去跟对岸建交吗？他的说法是这样。但另外一个论述是， 民进党这边像王定宇说啊，这就是两国论啊，或者是一中一台啊。因为就像2758号决议文，联合国说中国只有一个代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好吗？那中国你拿去嘛？那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是 on Taiwan 嘛？我们就中华民国台湾。我不赞成所谓的独立，好，我也不赞成所谓的改名号。但事实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不一样嘛。所以你说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当年1971年我们吃了这个亏，现在是不是可以平衡回来？因为你知道当时蒋中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断交了大概好几十个国家啊。那你看南北韩他们可以同时加入联合国，那为什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同时加入呢？ 当年真的就是为了争一个法统啊，一个正统性嘛，因为你要有一个延续过来，你不可能横空出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也把孙中山视之为国父嘛，因为他就是清朝没有了之后呢，中华民国出现，中华民国没有了，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认为当时蒋介石可能有他的民族情感或他很多的想法，他认为那个正统要存在。可是你刚刚提到说王定宇的那个说法，其实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现在称之为叫做务实外交。 务实外交。 那这个务实的状况就变成是说，你今天这些国家你自己去作为衡量跟决定。我们现在其实在外交的部分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弹性的做法。举例斐济。 斐济。 你有没有发现斐济的名称还蛮特别的，它叫做商务代表团。 哦。 而不是用我们所谓的办公室或什么的这个名义。其实我们最早真的就是用所谓的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的名称。后来被改名的叫做驻斐济的台北商务办事处。 他不要你用中华民国，你用台北。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为什么这时候又从办事处恢复变为代表团？事实上是有不同的。我们在没有邦交的国家里面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驻外的部分，我们是委由当地经商的台商，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的人脉很多，你是走商业经济，所以我们其实是以在当地为主的人，我们就委说哎，那不然是由你来当我们的代表。所以他其实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上面跟政治的部分他的涉及的那个不会那么的敏感。所以就以斐济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在这一次恢复名称里面，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只有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这一次名称回来，后面多了一个刮胡台湾进来了。 对， 这个其实就是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说我如果能够突破这一点，你今天当地所在的这个政府，你能够跟中国大陆这边产生一个平衡的状态，我不用去干涉你说你只能承认谁或不能承认谁。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外交哦，绝对不是单纯的以前的那种我跟你的外交， 是是， 它就是一个 party。 现在没有切八段了， 背后有中国，背后有美国，背后可能有俄罗斯。我为什么这样讲？你记不记得这个美女的这个捷克啊，他的众议院议长，有人说是捷克版的 Pelosi， 是 啊，他来台湾，然后非常多的人很高兴啊，什么他在这里演讲。我跟大家讲，这里你知道什么叫做饺子外交？饺子外交听了肚子饿了，因为我们台湾有饺子嘛，啊，台湾有饺子，中国有饺子嘛，哈。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中欧国家也是有饺子，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团放下去，他也叫 dumpling。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呢？饺子民主联盟，就像我们当年讲到的奶茶联盟一样的概念，泰国啦、印度啦、台湾，你看这个饺子联盟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们讲斯洛伐克啊，包括了我们讲立陶宛啊，波兰、捷克，全部都在这里。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想这里啊，文佳老师就可以跟我们讲，这不是单纯我们讲说我们跟捷克而已。那捷克你知道，捷克是欧洲的心脏，你看一下这张图。然后捷克是欧洲的心脏，那重点它会旁边这些波兰，对不对？立陶宛已经有台湾办事处。然后波兰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美国跟俄国现在不是来一个这个所谓的核子的对决，然后呢俄国就要把他的这个战术核武放在白俄罗斯，好，美国就要把他的战术核武从德国移到波兰，所以你可以看到白俄罗斯、德国、波兰重不重要？那波兰重要，这背后就是有中国、有俄罗斯还有美国这样角逐，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一个务实外交可能对中国也会造成蛮大冲击啊。你看这个捷克的例子你怎么看？它就是一个战略的问题啊。 不是，我想其实现在的外交部，我认识很多外交部的官员啊，其实都很努力，他们推行叫踏实外交。 踏实外交。 他们叫踏实外交。为什么？其实现在呢，你看不管是捷克的这个众议院院长来，甚至我看几个不只是这个水饺联盟，包括连北欧瑞典，包括这个冰岛，这些都有很多。 所以我只要在那边设中华民国刮胡台湾的办事处，我就算是成功切入了嘛。 是，但是问题是其实是从议会里面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你这个议国会呢会主导他那个政策。 了解。 所以我现在这个是一个踏实而且是非常务实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因为尤其中国的压力在 其实现在一下突破是很困难的，我应该是循这个循序渐进。那此外呢，讲波兰啊，这个是波兰是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其实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在三月中旬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岸田，他从他19号他访问了印度之后，他就直接搭飞机到波兰， 因为他从波兰要进到乌克兰啊。 对，因为波兰比较安全呐、比较安全，而且他地缘的关系，所以呢，其实这个波兰整个部分，包括中欧的部分也就是讲，是地缘政治里面呢，它是怎么样？谁掌握了这个中欧，谁又掌握了世界？因此呢，这个地缘，如果说我们台湾能够首先也不要很贪心的说一定要 直接从中欧切入， 就切入， 然后我直接从众议院，我直接从民意代表切入。 对，现在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为什么会升温会提升？就是因为有议员、国会议员帮我们说话。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踏实还是要踏实，务实还是要务实。此外呢，我想这次吴部长他特别讲到双重承认，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胸有成竹了，已经做好了一个很周全的一个版本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外交部要有信心，而且要给外交人员给他加油，给他打气。 对，那我现在要这样问一个问题，我想问耀南老师哦，因为可以看到在礼拜五发酵的一个事件，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因为中国时报说啊，瓜地马拉这个医院呢、就是蔡英文总统4月2号要去的啊，这个叫做奇马德南哥医院，我们有给他捐他的钱嘛？那现在就是说有人挪用公款，说是卫生部的副部长，可是呢外交部就说，哎，你这个讲法是这样子哦，我们出资的是医院的主体跟停车场，他现在有弊案的是他们自己出钱的，跟我们的钱没有关系。那另外又有一个新闻啊，联合报又说，哎呀，这个我们本来要跟西非的这个加纳建交，结果遇到一个黄姓台商啊，就被骗走了2300万的美金。后来呢，外交部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就是要打压台湾的外交吗？ 当然，因为现在台湾的外交算是比较议题比较热， 对， 所以相对的，我们可能大家会认为说，可能我们的友邦会有危险。还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会有什么可能有一些挑战，所以当然就放一些信息出来，让台湾的人民会认为说我们有需要做这些外交关系吗？ 哦，你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认知作战？ 对，它就是要影响台湾的民众的想法嘛。 哦， 那所以说基本上这都是当然这都是攻防的一部分啦。哦，因为这外交不是只有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其实今天是全民都要有高度的共识，这跟国防是一样的。都要全民要有高度共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我想时间的关系，那任俊就让你讲一下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马英九为什么要为马文才道歉？这不是认知作战，他自己坚决道歉啊。 对，而且他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他跟他对话的那个对象姓祝，你知道吗？那过去大家对马文才，其实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横刀夺爱的第三者，所以我不知道是马英九为什么突然会拿出一个在故事里面所编转出来一个人物，然后来说，我认为他其实是要刻意的去。融合那个关系，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只是大家会觉得有点怪啊。 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就要来看到选战的部分，因为现在国民党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因为侯友宜的民调已经到了谷底，但是郭董非常的 active， 他表示要选之外，他也出现了出包的状况，为什么？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这个选战的部分呢、从台湾打到这个美国去，而且打得越来越精彩。但问题是，你要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看的包括了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这个态势。不过在国民党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郭董跑到美国去，他表态要选了。他表态要选的那个文字怎么说的？可是他一下子呢，就有人说你是在呛鹰吗？你是在呛马吗？但其实他真正要呛的是不是猴呢？今天我们现场要来请到的就是前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碧如你好。 好，雅琴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也是国民党核心的成员之一。 不敢，大家好。 好，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主持人好，大家好， 也是民进党的核心之一。那我知道在赖的部分哈，你非常清楚他怎么样的运作，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谈到这个部分。那我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次讲到选战，你真的没有办法，台湾已经是你没有办法阻挠了哈，就是说我们说台湾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的话题了哈。你可以看到的，郭董表态在美国表态要选，他是要呛的是谁啊？我觉得他的前面的起手式很棒，我个人觉得后面有点歪掉。为什么我讲有点歪掉？你先看他讲的是什么？他在3月30号的时候，他说 台湾需要一个领导人站出来对产业做规划。目前台面上政治人物都不知道怎么规划，我有四十几年的经验来规划，我规划的话你们绝对就有一个角色。他对年轻人说的，他是在马里兰说的，马里兰大学说的、然后呢再紧接着啊、他又讲了，他又讲什么呢？他是31号讲，礼拜五说政治必须要替经济服务啊，他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侨胞去接他呢？他拿我们纳税人的钱，你要退休我们还去接你。诶，他是在 Harvard 讲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啦，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讲人家动员啊、你要讲人家动员，你要有证据，你没有证据你讲动员，那我是觉得郭董是不是有点歪掉了，有点歪掉。我想先德维，你这么有经验，你比较中立嘛，你来讲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啊，我倒觉得不管是现在蔡总统去美国，以前马总统去美国，甚至于更早李登辉前总统去美国的时候讲的实在话，这全部当然都要动员，就你要去通知这些热心的侨胞，热心的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让大家来接机，让整个画面比较热闹嘛。所以其实我个人看法，这个当然这个其实柯主席讲的并没有太离谱啦。 你这个郭 哦、不是郭啦，郭董没有讲的太离谱、但是我倒是觉得 说还花纳税人的钱， 对， 这个其实 就是格调上有点怪怪，你不用讲说你要退休了，你干嘛这样讲有点怪。 对，其实当然在这部分我觉得不会言，当然他要树立他的一个威信， 就觉得说 是为了，对，那我是为民众看紧荷包，所以我来谴责蔡英文你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不会言，我想历来大概的状况都是这样。 其实感觉起来他有点急哦。好，感觉起来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急，他一开始觉得说我表态我要选，我觉得还蛮正常蛮好的。但他这样子讲到小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急什么东西，有点失言了。 我一般发现哦，郭台铭他只要讲到政治的部分哦，他就会出锤。他严格来说，他一开始他演讲的时候，他说他要少谈政治多谈经济的时候，就从他的经济论述啊，科技的产业的说明，或者未来的一个展望，其实都讲得还不错、可是他只要讲到政治的部分他就会出锤。你想一想，好，德维兄讲说动员告知一定会告知的，相关的社团也会告知、啊，告知之后大家就一定会有一个主动热情的一个， 比如说有小英之友会或者 华侨或台侨来、来到这个那个会场来接来迎接，然后以至于说他退休的人啊，说用那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就觉得这个太 over 了，真的是太 over 了。更何况齁、真正拿钱的现在国安局所讲的其实是对岸的嘛。哎呀，又不是我们这边。所以这个我觉得郭董是乱套。 对、而且对岸的这个动员、我觉得他们的什么数点望族都变成望点数族、都觉得有点奇怪。 在美国待太久了嘛。 是美国待太久了还是他们到底是哪儿找来，我突然觉得说他们真的是找美国的人吗，还是从哪里坐了一些船过来，没有，是开玩笑，就偷偷里很奇怪啊。不过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我做这个来做一个引子，就是我想看的是说郭董很明显的他这次他到这个美国去，据说哈、朱立伦说有跟他碰面嘛，上个礼拜有碰面。那有碰面呢，也就是说朱立伦知道，但朱立伦未必能够反对，但是很明显我想看他针对的就侯友宜。所以我就想问德维，你对于这次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相关的运作很清楚，那他们现在是要征召，可是他们现在要征召的广纳的内容当中，就是什么原因让郭这么的焦虑？那本来说有韩国瑜，后来呢朱立伦又否认，所以现在这个雾里看花，这整个征召是怎么征召？ 那应该这样讲，我想对于国民党而言，绝大多数要把有可能胜选的人能够找出来， 对， 然后来做一个评估。当然这里面包含民调，包含对于党内意见领袖，甚至于重要的民意代表，好，不管是我想立法委员、县市议会的县市长或者议长，那都要必须去做整体的评估。那谁能够胜选，我想对于国民党而言这是最重要的。 对，那郭他是担心吗？你的态度是觉得怎么样？ 当然不会言，我想当然郭董事长第一，他到目前为止的党籍还没有回到国民党来，那这是第一。第二个也不会言，在四年以前郭董事长离开国民党的时候，其实也产生了不小的争议，那当时分手的就像分家一样，那当时分的并不是很好看啦，所以也不会言这一次当有一些呼声让郭董事长回来的时候，党内也有一些反弹。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朱主席啊会把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因为毕竟总统位置只有一个。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一个所谓的团队的观念，那包含郭董事长刚刚我说国恩兄也讲了，他在财经方面，他在国际事务上也有他的经验，那如何来把他一起纳入， 我所谓纳入的意思是纳入这个所谓的胜利的团队比较重要。 嗯，其实我们看到郭的行程啊，就像大家说呢，因为他毕竟是鸿海的创办人嘛，好，他有这方面的这个等于是说一个 niche，然后本身也是做得不错。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到他的行程的话，你看他行程，这个是黄世修讲的啦，我引用我就来参考一下他的说法。比如说他的观点是说，你看到这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象征着国安，然后他认为国安呢可能是侯友宜比较弱的。那到马里兰大学谈工业AI， 就是说呢，工业是传统的蓝营强项。那 Harvard 就生医是他的强项。那当然也包括了商学院来谈商管，所以也是他企业的形象。我们从行程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先问一下哈，你这个郑浩，你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安排，你了解的内幕是什么？感觉说他没有坐专机，他可能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一个首富去坐专机。但是你评论。看到他这次在美国的这个部分，这些发言，你的看法是？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郭台铭去美国，我觉得他的很清楚，他的对手不是蔡英文哦。哦，他是头过身再过啊哈，不是头过身就过，他头要先过，这头是初选哦。 对， 他对手是侯友宜哦。嗯，所以他去美国，他也没打算要跟蔡英文比说，说哇，蔡英文可以见到麦卡锡啊，我也要见到川普，哎，没有，那是后面的事。 对， 所以他现在是要比侯友宜。那比侯友宜很简单嘛，因为侯友宜就是在新北市啊。那侯友宜是北北基桃，他侯友宜有个困境，就是说他现在再怎么样，任何一个行程，他都要想办法北北基桃要跟新北市串在一起，他才能出。 为什么他很在意这个？ 这侯友宜的心魔嘛，他连放个天灯都要把北北基桃的人都的线索都揪过来，然后在天灯上面写个 Yes I do， 这侯友宜的心魔嘛。那郭台铭他现在去美国，那他很简单嘛，反正我再怎么。人脉再怎么不堪，总比你侯友宜好啊！啊所以他一样可以排出一些产业的行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很清楚，他在发挥自己的强项。嗯，那他什么时候会出包？就讲政治的时候会出包。 所以你觉得他讲小英那个可能是一时太嗨，就这样讲了？ 我觉得他讲小英这些，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像主持人讲，他要反映他的焦虑。 哦，真的有点焦虑。 那他焦虑什么？当然一个民调到现在还没有拉起来嘛。第二个是这个国民党说要把韩国瑜纳入民调。 对，为什么韩国瑜、 这个很厉害、 韩国瑜后来那个喊咖的内幕是什么？感觉起来，因为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都讲有了， 江俊廷 都讲有了，怎么会来朱立伦说我没有这个计划？到底韩国瑜有没有？ 我先讲一下， 你先讲。 因为江俊廷大家叫他大头嘛。 哦，大头。 哦，从以前就跟着朱立伦。如果朱立伦有讲核心圈，那江俊廷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他讲的话大家相信啊。 所以第一件事情哦，他的个性是不受访的。他那天莫名，他我们在媒体上其实熟悉他不多哦。对不对？那第一个，他莫名就跑去接受这个陈清茂 对 韩粉的直播。 对。 他本来就不是高调的人嘛，那你愿意接受韩粉直播组的直播，你就一定是要透露出什么讯息嘛？ 对， 啊，讲这么清楚，韩国瑜， 对， 那就表示有了嘛。 那后来又否认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中间不知道什么变音，可问题是，那如果韩国瑜说他 yes I do 嘞？ 后来的传出来说法好像是说朱立伦也有跟韩国瑜联系，韩国瑜就是表示不想选，是这样子吗？ 没有，这个当然 我觉得不太可能。 里面的内幕我并不是太了解，当然刚刚郑浩讲的是有点道理，因为大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调，而且他也的确是追随朱立伦主席非常久的时间，所以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当然最后后来党中央又出来否认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后来再三的确认。就的确没有这一没有最后没有愿意，不管是韩市长没有愿意，或者是就等于算是不需要这样子啦。 可是你这样子也不 fair， 你们自己说要纳入所有可能的，人家韩国瑜也算是个咖啊。 侯友宜到现在也说不愿意哦。 对啊， 侯友宜没有说愿意哦。 侯友宜也不愿意也把他纳入啊。 所以还没有，因为包含那个侯市长的部分，因为那个朱主席他们还没有见面。 还没有。 金溥聪说， 韩国瑜可以说侯友宜愿意，我就愿意。 金溥聪说侯友宜是间接的表态，不过我大家回来讲，我是觉得郭董基本上他是用大选的方式在打初选。哦，为什么说用大选的方式呢？他把自己假设成一个大选的一个候选，所以他才要出访美国嘛。哎，而且他出访美国完之后，又一个说法，他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又要去日本。哦，马上要日本，他就把自己当成准候选人的方式。为什么准候选的方式呢？一来可以拉台，相对于这个侯友宜来说，侯友宜其实就是在国际外交哈、两岸的部分就没有毫无论述的能力嘛，所以因此呢，他用这种方式来凸显 在凸显的过程当中，如果接下来整个国民党内部会做所谓的主要候选人好、哦、内参式的民调的时候，或许郭董还有机会拉抬起来的可能性哦。因为侯友宜现在民调是迟迟节节下落，节节下落过程当中，如果郭台铭在这几波的这参访当中不要像刚刚又出锤的话，他或许会累积这个民调的可能性。 因为你这样我们镜面上看起来，他的民调看起来不管怎么样侯友宜是往下走、嗯、可是呢他还是比郭董高。 当然 啊，所以他必须 这样子， 对不对？他必须要这么做。那现在我们讲到就是说跟柯有关啊， 这个 因为说什么有人在讲，哎，好像是谁啊？叶元之嘛，说你侯友宜老是不表态，对不 对, 对, 对？ 我要挺柯。然后呢，陈玉珍的礼拜五就讲了，哦，我觉得郭比较适合，郭比较适合。 所以每国民党现在每个支持的，只要说你侯友宜不表态，我们就说，哎、啊，我们转向要来支持柯，那我也是很欢迎啦、啊、哈。 对，很欢迎。 但是我想一下，就是说其实国民党这一波是因为。内部都没有搞定，好、 嗯， 现在可能是要办初选啦、啊、不管是要办什么不公开的民调还是怎样，那这个郭董，我就觉得这个时间点，他突然间跑到美国去，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第一个是他很焦虑吗、嗯？还是说 他想选？ 他当然他一直都想选，好，他一直都想选、嗯，但是他也发现了国民党的内部里头，好像你们大半的人都比较站在那个侯友宜那一边， 现在的态势 态势感觉上是这样子嘛，所以那侯友宜就觉得郭台铭郭董就觉得说，我就是可以表现给你们看的，那刚好趁着因为双鹰出访这件事情哦。刚好就是把国内的战场打到国外去， 外去 而且是打在美国。那我就想说啊，他是来凑个热闹，但是我觉得也对，他如果说以他想要来竞争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去访美，但是他没有，他好像感觉上就是拿他是鸿海的创办人的身份、然后他要去访问美国这件事情，因为去美国比如说2019年我记得他也去，然后他也见了川普啊，然后他也戴了那个中华民国的帽子啊， 他身份是来自于、 这 个 这 也是鸿海， 对 对， 这种角色对他来讲事实上他是很依依的嘛、嗯、不管他要去见谁，不管他要去见智库、嗯、甚至我告诉你、嗯、他如果要见川普也不是 一件困难的事。 现在川普在那边应该讲见拜登了啦，川普下礼拜就要被压起来。 被压的、哦嗯。就算他要见现在的总统他也不是有什么困难的事啊。好、哦、智库不困难，你要见任何的比如说。 因为他如果 as a businessman。 对， 就比较容易， 对，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只是去凑热闹，要刷存在感嘛？ 哎， 还是告诉国民党人说，哎，你不要忘记了，还有我这个候选人。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答案。那我想问德维尔，你可以看到哈、哦，在这里，你刚刚讲说大家都还是国民党里面还是觉得侯比较好，对不对？可是我就要点出一点，因为现在开始有收到一些耳语，我不知道是不是逼他啊，逼他赶快承认，就出现了所谓的疑侯论。疑侯论是什么？疑侯论就是说你的民调一直往下走、欸，哎，你看到在这里，像陈玉珍开第一枪嘛，就说啊，我表态支持郭台铭啊，郭比较有国际观，可以把国家 run 得很好。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几天之前，包括了赵少康也见了这个黄建廷，赵少康也觉得说，如果你要拖到这个五六月，那算了算了，大家就来初选。就觉得非常的不愉快。你看这些数字看起来不管怎么样比哦，这里是还没有比到这个郭的部分，但是你看侯友宜啊，在礼拜五有一个数字我觉得有点讽刺，因为侯友宜不是他都说要好好做事情，他要做新北市长、 嗯、他不是开始 转向了吗？可是他六都好感度最差，哎、欸，他六都好感度最差，而且我看这数字我吓一跳。第二张他这几个分类哦，八大施政当中 警政都到， 他在警政是爆烂的、欸、其他还有二点多四点多，警政是 0.32 爆烂，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我要想先讲、 哦、你让他讲、 这个柯文哲我们就非常有经验了。 为什么、啊、 当你是那个站在风间上面的那个人物的时候呢，你就会全部都最后一名，忘记了柯文哲每次六都都是最后第一。 哦，所以你是这样解释吗？ 对，但是你看哦，跟那个柯从台北市政府下来之后，我问每个人，他说哦，他有做事啊，他做很多事啊，奇怪了。当你在台北市长的时候，你六都觉得、 你这样讲， 然后你现在侯友宜，我看其实我看到这个民调，我都觉得这个超瞎掰的。那过去那不是一个很讽刺的，过去第一任的侯友宜他什么都是第一名，结果他现在要想要选总统了，他就全部都最后一名、 这个。 我觉得这个民调，请问一下他干 的， 请问一下他干了什么事或没干什么事？没有嘛？ 不是。因为对于我同意， 我觉得， 但我觉得不是风口浪尖，是一个现任首长只要碰政治， 你的制度会往下掉。 因为他以前从来没碰。 比如说侯友宜，他有搞五股垃圾山的班宜嘛，没什么好讨厌，这个蓝绿没关嘛。 对嘛？ 我今天在中和，我要开什么路，跟蓝绿无关嘛。可当侯友宜一旦碰到政治，那就有蓝绿的问题，就至少一半的票就不见了嘛。我觉得柯市长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他 自己也是因为去 碰了一个政党嘛。你搞了一个政党嘛。 某一个政党是从此之后就最后一名。 所以这 个 解释 是这样子吗？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很简单。 那侯要出来一定掉。 你一旦当侯当民进党的朋友认为说侯友宜要选总统，那所以只要遇到这种东西，他的反应绝对都是负面的。所以你原来大家是心平气和的来看到底他做的怎么样，但是当你一旦表态，或者说你还没表态，大家已经认定你要选总统的时候，这时候政党的立场就出来了。所以受访者的态度 就会不一样。但是他会变 成应该不至于如此，因为还有他的， 因为只有他， 没有他的市政满意度， 其他人没有要选总统，或者没有被认为 要选 总统， 所以你 要选 总统，人家就不喜欢你，那他这样有票吗？ 没有， 对，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侯友宜过去的神话是来自于说，哇，他好像可以穿透蓝绿，可现在发现假的，他所谓传统蓝绿是县市长本来就没有蓝绿。 那 他现在一表 态，等会我想问你哦，我从来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我一直在 worry 一件事情，就是说侯友宜他都没有讲话，大家但刚刚这个国文说他就是不能够论述，不能够干嘛？他到底是因为我现在是市长不方便讲，还是我真的是一个空心大草包？ 当然不是嘛，我 不是嘛， 你想想看，能够在台湾的政坛选举选这么久，绝对不会。是草包啦，我们很实际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真的好好去 explain 什么。 因为很简单，当然不会演。过去侯友宜市长的角色就是一个新北市的市长，所以他不断他的所有的着眼点都在市长。 你觉得他心底的这个脑子里的 database 是存在对于国际局势还有对于两岸局势有所 没有？应该这样讲，我认为其实一个政治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对这相关的事物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完全没有。今天都不要说立法委员了，这些县市首长，尤其是直辖市的市长，不可能对两岸外交，你一路以来这么多年，假如说还没有相对的应对的或者一些想法的话，那我很实际讲， 但是他每次回答都跳针很奇怪啊。 德威兄，德威兄，你一定有，为什么？因为你有经过国政上的训练。在当过立法委员，可是呢，每一个人的从政的一个过程其实不太相同。侯友宜基本上呢，他除了从警政系统出来之后，他转战市政系统，因为他在国政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匮乏。他相对于韩国瑜来说，韩国瑜还有国政上的训练哦，他还二届、三届、四届的立委。所以韩国瑜会讲出一些齁比较大格局的话，不论你认同或不认同。 不管认不认同， 不管认不认同。 他有一套话。 对，他有一套。哎，他有一套。他有一套。可是呢，侯友宜是连一套都没有啊。哎，听不出来，或许他等待时机啊。等到国民党跟他提名的时候，他才愿意讲。 他每次他前一阵子那个329的时候回答，人家问他说，马英九到中国的，人家问他朱立伦的，或人家问他说，好像四月就要来提名你的，征召你的，他都是回答，台湾，然后中华民国，我爱我的国家什么，他真的就这样子讲欸。 应该这样讲，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由于他现在还没有正式表态要参选，所以其我认为他的过去以来长久的做法就是。跟新北市政无关的，或者跟他现在做的事无关的，基本上他不会讲太多的东西，他尽量的简洁而不要出问题。但是不会言，我相信每一个要参选的人，有动心起念要参选的人都会有准备。当然不会言，刚刚国文兄讲的，就是说他过去一路以来的背景，但是我相信当他动心起念，而且不会就是说应该这样讲。要选总统的人不会是现在突然动心。 那你赞不赞成赵少康提议的齁，就是北中南都办一下这个辩论或政见发表。 我个人认为，我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这样讲，国民党由于在立法院党团其实做过调查，我们这38个立委里面有一位赞成初选。有一位没有意见，另外几乎都赞成征召。 对，征召可以，但是你要让他们先秀一下，先 主席也要知道征召谁啊？ 来，您听看， 展现一下。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我想这些有资格选总统的人，他在政治上的阅历都不是一天两天。其实你需不需要办所谓的辩论，或者要办初选， 我个人认为大家新政已成，其实 哎，你同意吗？那我觉得要给他先出来讲讲哦，要不然担心 我 你到时候还有一个坏坏头。 我因为您可能是从媒体的角度，希望越热闹越好，希望闹得越大越好。 我是想确认他到底有没有货。 我具体建议，好，我觉得可以接受雅琴姐专访。 哦，他不敢， 你给他严刑拷打一下。 拷打，我跟你讲，我就是正常 Q&A 给他，我觉得他不敢， 因为刚刚讲法他在长拙嘛，就是他其实功力深厚，当扫地神一直在扫地嘛。那给他试看看专访，专访就不是所谓的辩论了。 那我们就讲说，我们不会挑战你，然后我们把那个问题都列出来，你只要 给你提纲， 到时候提纲， okay, 然后我们就这样问。 人人都是外交官， 但是我觉得他不敢呐、啊，不是我很凶，我觉得他真的，我担心，我就是帮国民党担心。我们进广告回来看的是，那赖清德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赖清德现在就要来看到，他讲说你要注重大局，可是王世坚跟何志伟这个，还有一些这些其他人怎么办？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的这个部分，就来看哈、哦、赖清德现在面对的就是党内的这个部分，所谓大局条款或者是诚信条款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哦，王世坚呢、啊，王世坚跟何志伟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个礼拜当中他们有协调一次，然后失败了。那失败这里呢，赖清德副总统在3月29号就说，哎，这不是快意恩仇的时候，未来的使命要以大局为重，共同面对艰困的局面，影响非常深远，请大家帮忙哦。然后呢，何志伟就讲说，台湾要团结，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可是呢，王世坚就不愿意退啊，他说，你不要拿程序正义来讲我、哦、你这是侮辱我，我落实初选程序正义，我坚持选到底。所以大家就讲说，这是不是扯到阴系，都会这样讲。可是王世坚讲说，我不是阴系，我是奸细， 对， 他真的这样讲，而且我私下问他， 他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人、 哦， 基本上他在党内应该没什么派，但是现在会被归类到阴系，他觉得是后面阴系的人一直在 push 他来挑战、嗯。何志伟，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 你个人认为这样子、嗯，那我想问国文看一下这事情，这有两个层次哦、嗯。第一个层次就是，是不是真的英系真的很不爽何志伟？然后刚好 王世坚超不爽的好吗？ 王世坚也想选，所以我就在这里一起 support 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有很多耳语，就是说、哦、哎呀，这么多，好像有一些议员挑战立委的，他们即使有知道有一个诚信条款，还要这样做的，就是也是有一些有人就故意要这样子弄这些局。让赖清德很为难、嗯、因为赖清德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嗯、他没有人要跟他竞争选总统、嗯、就是这个问题而已啊。 基本上说奸细的前身他应该是比较偏福利国系统。 福利国我以为他是 谢系的系统。 谢系啊，我这样谢系、 哦。所以为什么之前那个赖清德主席会派出卓荣泰去跟他沟通、嗯、而这次的沟通就我理解上是没有具体的结果、嗯、没有具体的结果。嗯、那之所以那个英系会支持这一个那个王世坚的主要原因，其实过度、啊、那个英系跟何志伟就有过度竞争的一个过去。 嗯嗯嗯嗯。 否、 嗯、 则的话，以王世坚来说的话，他之前所说的要选的并不是这边，是中正跟万华，然后跑过来这边，是不是有因为英系的支持而说而挑战何志伟？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因为我得到权威的消息是啊、哦，他一开始是要选。Freddy 的那个中正万华， 对他确实有公开讲 过。然后呢，因为他看到有一些人要选，或者是又有人问黄珊珊什么，他就不选。 嗯， 不选以后，他有被找到民进党中央去讨论过。民进党中央说：“那你要不要选啊？吴一农这个区， 就王宏威啊，这两个区都空的、啊。” 这个区，然后呢，没想到他回去讲讲说：“哎、欸，我要选的是士林大同，就是何志伟这个。” 这个 到底转变 顺序上可能是有一点不太相同啊，因为就我理解，中正万华之后呢，他。公开表态的部分就是何志伟大同中山这一区、反倒是王宏威是后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转进到那边、 嗯、 会比较有对立的感觉、哦、那两个人声量都算蛮大的、 嗯、 但是这个部分王世坚还是目前还是还没有同意，就我理解是这样子，不至于说这个部分其实是何志伟跟英系在地方层级上的一个对立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不至于说是英系 想要特别去跟赖来冲康，不是派系这种方式的、啊，不过是这种方式。 那我请问，这里有媒体讲出来说，赖清德甚至还打电话给府方高层，希望能够瞧，结果没有瞧成。我就在想，比赖清德更高的府方高层，不就是小英吗？是这样吗？ 确实是有这篇报道，我有看过，可是我也侧面去打听哈、哦，因为蔡英文总统基本上他已经卸任。那个 党主席了， 嗯，二来他对党内的派系类似这种事务，他本来就不碰的， 他一直都不碰， 他就本来不碰这种事情，所以他所谓的高层是谁哈、嗯？我老实讲，我真的无法证实说所谓的高层是谁，但是确实有在努力哈。那目前还没有结果，那以至于说大家会想说，那其他的地区怎么样？其他地区有些地方确实是有结果的，比如讲彰化县要去挑战， 对，像陈明文这个副总统就瞧得非常的， 他这有瞧出来嘛，何伯文也是有处理好嘛，潘孟安出面有处理好，所以他在目前党内的声望上面确实有助于他去做党内一些整合，没有错，但是不至于说每一个说都瞧到刚好都零啊。不是说到零的时候赖清德的威信才没有受损， 但是现在处理不好都是银系啊、这才是问题，就是你 可是王世坚不是王世坚不是银系啊， 不王世坚不是，没有，我几个一个个讲、第一个嘛， 这里也有啦， 三重啊，彭佳云对李坤城啊， 彭佳云是银系， 李坤城也不算赖系啊， 没有，我说瞧不定的都是银系， 李坤城是永延会吧， 是郑国会，彭佳云是银系嘛，那彭佳云的状况就跟徐小新一样嘛，就是2018年上嘛，然后现在才刚当半年就要出去嘛，那民进党骂徐小新骂乱七八糟，那彭佳云怎么可以去？对，这一个，再来江永昌综合的， 对， 音系不选嘛， 对， 对不对？然后王世坚跟何志，王世坚旁边都站音系啦、 那个是刚 好，那你说是刚好，对不对？那其实白话文是什么？绿色友谊跟黄成国在台北市党部初选的延伸战嘛。何志伟是绿色友谊嘛？黄成国在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选择的延伸战嘛？ 当时在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选举，到后来九合一败选之后，何志伟又说有黑道站旁边 之类的、 就整个 对。可问题是现在就是变成是说英系也，你说王世坚主观意识或怎么样，他就被拿来当刀子来杀，对不对？拿刀子来杀嘛？但是一刀是杀绿色友谊，一刀是减损赖清德的威信嘛？因为王世坚是100%违反诚信条款的。 王世坚他的说法是说，你赖清德党主席讲的要初选，所以我就初选。那这样子，当然啦，你说诚信条款， 初选有前提嘛？ 就是、 初选有前提 对，诚信条款就是说，你现任有立委的，你就不应该当议员 去挑战嘛，尤其是你是议员，你可以是 议员去挑战 无职位的，你可以去挑战现任立委。比如说你是普通人，我是民进党的人，我就挑战何志伟就 OK。可是诚信条款就是要赌徐小新跟侯友宜。对不对？他要赌侯友，关键是侯友宜、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是赌说你现在侯友宜当市长了， 对 你不要去挑战人家现在要选总统的，你觉得是真的有走到那么 远吗？我觉得还是属于那个区域的因素居多啦哈、我们现在看哈，你看那个黄璐会去挑战这个王美惠，基本上是地方的一个竞争关系，不同系统的竞争关系。你看那鲤鱼点也好，彭佳云也好，基本上李坤城也好，李坤城。对彭佳云来说就是一个空降的人物，你以前选区又不在这边，你跳下去，那我在这边经营，我为什么不能选啊？李玉典基本上也是一直在三重区啊，也一直在三重区，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区域上的一个矛盾的问题。那蔡宇的部分跟黄荣毅这边就是反陈明文的系统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地方上的关系居多，包括挑战钟嘉宾的陈明达，他基本上也是地方的那种关系的矛盾比较居多，老实讲都是在地方城市的一个关系的对立竞争的关系，真的不是在中央英跟赖的关系。 那你觉得地方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赖清德已经讲出了这个诚信条款，那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会折损到他的威信吗？ 诚信条款不是二分之一条款，就是说你不能选啊，那党基本上是用一种比较劝阻性的说法，不是规范式的说法，所以你不违反这一个那个规范的话，他一样当然有选的空间，只是差别在于说，在党这样子对外重申这个诚信条款的情况底下，你下去参选，相对正当性会相对不足，相对的支持者支持力道也相对会比较弱，这是选择人要去面对的问题。 怎么看？ 我觉得赖不会因为诚信条款就有什么威信受损，因为他现在是定于尊了、嗯、而且基本上我觉得民进党通常这样，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开始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选民而且是支持的自动会帮他帮赖讲话，然后帮说啊，这些都是地方派系的问题。其实最就是现在讨论最多就是好，比如说、哦、王世坚对上何志伟， 所以他们比较突出而已， 大家他们两个会非常的就是很不是两个是不搭嘎的，但是人家会觉得为什么你王世坚你硬要杠上何志伟啊？那但是说真的， 王世坚以前也是市民大同的立委啦， 对，但是如果依照你民进党的支持者哈、哦，恐怕没会去支持王世坚哦，因为何志伟这个搞西金啊，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这个搞西金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个人看法是啊，刚刚如同那个文哥讲的哈、哦，那。其实是地方的利益非常重、嗯、所以他因为地方个人的利益或者派系的利益，所以他地方瞧不拢、嗯、但这个东西怎么样影响到中央，因为很简单，大家还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啊、派系的利益最重要、嗯、中央的利益就不重要，所以我个人看法、嗯、赖清德主席的威信受损主要是在这里，还是一句话，就是大家要顾自己的生存，没有办法顾到你党中央。刚刚那个我说姐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民进党到后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到后面他只要天下打下来了，基本上大家都有饭吃，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后来会比较不严重，但是在这个现在的时候，我认为受损的部分是由于自己地方利益太重，所以导致于原本这个东西要拿来讲侯友宜的，拿来讲徐巧芯的这些东西，现在讲实话在这现阶段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你刚刚讲到这个徐小新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是因为看说赖清德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最大问题可能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嗯、大家选举的部分。对对对，但真正如果讲到这个，我觉得最精彩的应该是欣欣跟狒狒这一团、啊、真的就厮杀到这样的地步。那你们国民党自己真的是已经到后来有点杀到刀刀见骨，然后这个徐宏庭也退了。徐宏庭说、哎、如果你有这个三成的党员、嗯、啊七成全民调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纳入党员是蛮 OK 的、啊、我个人觉得比较废了。 对，所以我这边我必须要再次说明一下、嗯、国民党现行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三七、 就是 嗯、就是三成的党员投票七成的民意调查。嗯、那除非是过半数的参选人大家有共识，所以可以改成全民调。嗯，所以第一个三七是完全符合现在国民党的规矩。那另外一个，我个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我觉得当然徐宏庭也是自己非常多年熟识的朋友、啊嗯、 对对， 我个人认为你要代表中国国民党来参选立法委员，你当然你要获得你自己党员的支持啊。 是， 你要是不获得你自己党员的支持，我只是想要用全民调来碾压或者来胜选，而不在意我自己党的党员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说不过去、 欸、而且徐小新跟这个徐宏庭他们有砍你们国民党一刀、欸、都说你们好像都是弄好塞好的，我不参加猫腻啊， 所以说党员 不 叫水很深， 对啊，都这样讲。 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德维兄讲了没有错， 国民党 的国民党的这个党内初选，就我理解确实是三七，双方他同意说要全民调、嗯、而关键是在于那个民调是采对比还是不比、啊、问题是在 他 的对比的 比 例， 对 比的比例太高了、嗯、就是 85% 嘛，互比 15%， 那你对比 85% 一定是对现任人比较有利、啊、老实说、嗯、然后再加上民调、啊、再加上党员三成的话一定是对费鸿泰比较有利、嗯、所以为什么欣欣狒狒会杀了这么刀刀见骨，其实是有原因的、 哦、没有，当然就我认为在这个比例 关键是那个比例的部分有没有， 所以我自己认为因为这 个 当然是过 主要是那 长期以来都 是 这样，所以到这个部分、嗯、我认为可以去研究，请包含民调的学者来研究到底这样对比互比的比例的部分怎么样来 对比85%，绝对是对现任等于接近现任保障。 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这些蓝绿，我们当然关心一下柯文哲的部分，我个人认为柯文哲提出这个96共识、啊、96共识这个倒是另一个新的局、啊、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亚 情看世界，那我们就来看柯文哲好了。柯文哲他马上也要到美国去了， 是 但是我们在他到美国去之前，我认为啊，这个不是，虽然不是他第一次讲到，但是他在这个 moment 讲到，他就是开始要设一个他对于两岸事件的看法。过去我们都知道他讲是两岸一家亲嘛，现在他讲的，哎，他直接打脸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哎，他说两岸的关系现阶段并不存在九二共识，他说连台湾内部都没有共识。好，这是在这个民众党的共识影响的、然后呢他就讲说他提96共识，他说1996年总统直选之后台湾确立了主体性，所以96共识应该是目前最大的共识。他另外还在补一枪，他说你国民党跟我讲什么蓝白合，你国民党只是要叫我们去自尽而已，所以感觉就这样讲。那所以你怎么看这个96共识它会变成一个主流？上次才讲的那个什么强国等距，好，现在这个是他自己讲的96共识。 96共识他这不是他第一次讲、他以前在演讲的时候他常常会讲说，因为92共识都是什么一中各表，其实到底有没有其实不知道嘛，反正就是各说各话，各说各的嘛，但是他觉得96是1996年之后、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之后台湾真正进入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发酵呢？ 对，就是因为这个从民众党创党以来，他几乎有时候在我们内部每年的这个共识引起他都会讲这件事情。 哦，是哦。 对 哦，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要选举或是怎么样，没碰到要总统大选。那96共识就觉得这是台湾人，因为后来他不是我们常讲，我们还做一个 T 恤，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还叫天蓝台。就是1996台湾总统直选之后，台湾正式进入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正式有自己的一个共识，这就是台湾人最大的共识。 之后 慢慢的年轻人就开始有自己的台湾主体意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不是台独，而是天南。 他是不是因为不想让美国觉得他是两岸一家亲，所以他故意就讲了一个九六共识？ 但是我要先谈九六只有飞弹危机啊。 对 啊，不是我讲这句话不是。 但是我觉得 是，毕竟我们也挺过那个飞弹危机。 我讲这句话不是要 A 柯文哲。九六共识其实就是台湾共识，台湾人在1996年又开始有共识，用我们的民主来直选给自己的总统。 对。 这件事不需要讨论，但之所以两岸关系难是难在，你找不到一个共识，是中国也 say yes， 台湾也 say yes。 对， 这个九六 中国会 say yes 吗？ 所以我才讲九六时候飞弹危机嘛。中国对于1996年台湾发生的事情最具体的回应就是射飞弹嘛。 哦，那柯文哲， 所以如果柯文哲这个共识想要博媒体版面，我就 OK。可这个共识并不足以支撑成为两岸讨论的共识。 这应该这样讲，这个只是。柯主席在讲台湾内部的一个状况， 对对。 那用96共识跟92共识差一个字来博取媒体的版面跟目光，但是不会言这个96共识四个字完全对于两岸的问题跟状况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就像必须要中国也接受， 对，共识两个，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个还未必是台湾的共识，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化的起点。从学术的观点，真正民主化的起点不是96了，有的是从93开始，就国会全面改选那一年才是国会，所以根本民主化的台湾共识起点未必是96，而有的是认为是93，所以那个 nonsense 的没有意义啊。 那你看哈、他现在可能要制造一些话题嘛？那这次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上礼拜都跟大家讲啦，就是一些台侨啦啊，或者是说台湾公共人事务协会的南德州分会啊，都说你不要来啊，你根本都是在利用这个美国在干嘛蹭什么，而且呢，说实在，你什么强国等距不行，可是现在又说，哎，有，我这样这个在纽约大纽约科批之友联谊会要来接待我， 没有啦。其实FAPA这个组织，当然过去柯市长选2014年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倒是很欢迎他。 啊、哈 对这个FAPA这个组织，啊，这个FAPA说穿了，他就是很多都是民进党的。 对你选市长的时候，那时候 对那时候第一次对、啊、对对护水组织， 是护水， 所以 他也不讲护水组织， 台派 不要 演 不要 演团体， 对对对，知 道 哈。那这一次当然在华侨这边还是有很多人很支持柯主席的，好像这一次他要去，就很多人就写来给我啊，就说他可以帮忙排一个行程啊，或者怎样这样，所以感觉上就是那个FAPA那个有我知道他然后一两个礼拜前发了一个脸书，也有上新闻嘛 哈， 但是相对的其他的华侨的在地的倒是都支持，尤其是年轻的在那里念书的 一些学生倒是都还是算支持柯市长。 你知不知道柯文哲他到底内部有没有什么准备好一个百宝箱啊，大秘宝到美国去可以让大家惊艳？否则你看郭董也去了，小英去了，又做了这么的大。 对。 那他现在有什么特别的吗？如果你讲的都是旧的，你见这些，当然啦，我们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啦，或者说哈佛这个。我们知道郭董也去了嘛，那华府，华府他能够进去华府，那华府之旅这次要干嘛？他当然就是可能会见 AIT 的新任主席罗森伯格，这罗森伯格都会见的嘛，这个很正常嘛，就没有什么新的，除非他到休斯顿，然后上飞机，上那个什么 火箭，征服宇宙，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大秘宝了，但是对台湾民众党来讲，成立三年的一个党，我觉得主席这一次用民众党的主席的姿态，甚至是用2024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姿态出去，那就是让一样嘛，把台湾民众党带出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第一个是让大家认识柯文哲，让大家认识民众党嘛。那顺便去了有几场的演讲，一样柯主席就会把他的演讲的理念，让这些华侨，甚至把它传递给这些美国的友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小党的发展上面，只要能够走出去了。我觉得都是好事。 我觉得关键是他在怎么讲，对不对？ 因为当然在这个部分， 那个事后再来做检讨了。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美方对于总统候选人接待的规格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不会言到目前为止，柯文哲主席没有宣布他就是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 没有吗？ 他没有宣布。他没有宣布。 他没有宣布。 可是他这次据说他去申请去活动都是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不是吗？ 妈妈， 他从来没有正式讲，他只说如果我不选才是新闻，才会对外面讲。好好，所以大家都会把它当成说啊，你就是要选。 但美方很重视这个东西。 对。 因为你讲出来了，你就是代表这个党要参选总统的。那美方给你接待的规格或什么基本上他就会不一样。 那你从他现在的接待规格， 那从他现在讲 的是不够的。 我认为他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接待的规格，所以您看着到目前为止的这些行程是没有什么接待的规格，是民众党靠着自己一些海外的朋友一些侨胞来安排的。这个东西比较像什么？比较像郭董去美国的行程，而不是真正由美方来针对台湾中华民国即将2024总统候选人接待的一个规格。你参访的地方，你见的人其实都不一样。 不是，因为访美是有意义的嘛。访美跟旅美嘛，旅是旅游的旅，就访是访问。 对。 就是过去讲总统候选人要访美，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总统候选人跟美方在选举之前有些默契。那美方也可以理解说我们未来的总统在整个两岸或是说美中台关系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才会希望说啊，这个候选人要先去美国。可我觉得郭台铭跟柯文哲，刚郭台铭去美国是有他的战略目的，然后凸显跟侯友宜的落差。对。可柯文哲我觉得有点是为去而去，就是你总要有个理由吧，就不是单纯出去玩吧。 是不是为去而去？而且我们看到黄珊珊的角色也很特别，另外还有个王先生，我觉得王先生可能会冲击到国民党哦。但我为什么这样讲？哪一位王先生？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哈。我们在讲说这个王先生是谁，刚德威说王先生是谁啊。其实王先生这个事情啊，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在风口浪尖上，但是你知道这个王文宗他是学甲慈济宫的董事长，88枪击案的事件当中他被说是幕后的主使，所以他被押起来了，他也被声押禁见了。那这个事情呢，理论上88枪击案是对民进党比较不利，可是这个呢就烧到了朱立伦。朱立伦说他不是我的后援会的人，没错，但是他是你学甲区的竞选总干事哦，这是一个。当然呢在这里他们说你看四叉猫说他有捐政治现金，捐了40几万好，就给国民党。那当然这里面我没有讲到早期你还是有烧到民进党。早期就是呢，郭在清有协助王文宗去做一些类似被判决是买票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王先生是不是牵扯到蓝啊绿啊，这个已经弄乱了。 其实王文宗其实你如果在地方上问他是属于哪边的人，绝大部分都跟你讲说蓝营的人。哦。因为他或许地方上他以前跟郭在清一度交好，但是后来就已经决裂了。 那绝对原因是跟地方的农会的选举，还有包括议长的选举，两边都是站不同边的人。那甚至在上一次的议长选举当中呢，王文忠是支持郭信良，然后呢，这个谢财旺呢，基本上跟王文忠还不错，但是后来他却靠过去那个郭在清那边，反而不是支持郭信良的情况底下，两边就彻底决裂了。但是王文忠在每一次的一个大型的选举当中，其实都是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 朱立伦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也好，跟马英九的关系也事实上不错。马英九在卸任总统之后，2019年这个整个慈济宫，他又慈济宫的主委，真的到分灵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马英九还特别跑下去致辞，就紧紧依偎在他旁边，就跟马英九关系也不错，跟谢龙介关系也不错。 回力镖打到国民党吗？ 确实是这件事情。老实说哈，王文忠这一次又被说成呢是幕后的主使者，而呢他被听到的是洪正军在跟他讲电话的时候是呼叫他老板，叫他老板。所以说之前谢龙介一直讲说啊这件事情就是民进党安怎样安怎样啊，这发现了原来是你们非常好的朋友。哎，王文忠所主使的结果造成这样的状况，所以地方上你们在中央怎么讲，台北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啊，反正地方上我们都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管哪些勾兵斗饼哎，嘿，现在是状况是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 对， 但是我的看法只是非常简单，用一个，因为他毕竟是学甲区这个所谓的公的一个董事长。那我觉得地方上的恩恩怨怨或者风风雨雨都会有。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所以尤其台南是一个讲实话深绿的地方，所以地方上的人士跟绿的有一些关系，跟蓝的有一些关系，我觉得其实相对来的正常。但是重点就是什么？不能违法。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倒是觉得就是依法来办，好好的把它办下去，那看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勿往勿重就好了。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样蛮务实的哈。我们现在进广告，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来，我们来看碧如。 好，刚刚讲到这个诚信条款会不会伤到那个赖清德齁，我倒是觉得这个台南最近的事件非常的多，从刚刚讲的88枪的事件齁，这个王文忠的事件，再来就是议长的争议的事件，其实都发生在台南，其实台南大家不为人知，3年年头有两个那个杀警案，再来就是大学生被杀事件，我倒觉得这个在2024的大选里头都会影响到赖清德，因为他就是从台南出来的。 来，正浩。 对，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说，你仔细看到民进党最近全力在打王文忠，其实在帮赖清德设防火墙。 哦， 就是说你不要再讲邱丽丽哦，我有王文忠哦。 王文忠是蓝的。 对对，你可以看到，所以民进党的所有力。